昨日爱慕在现在结果，相爱最后心里烫了一朵，大话被揭露的是着哭诉，恋火寄望太高，原来输得更加重，听说越爱越会伤痛累结束，这个道理却不入脑，仍然拎得起放不倒，仍爱着你记得起，共你单打的斗着戏，为何却逐渐欢喜，仍爱上你太可悲，就算当天街阁下冷战滋味，还笑着的想起，着哭诉，恋火寄望太高，原来输得更加糟，听说越爱越会伤痛累结束， Oh no， 这个道理却不入脑，仍然拎得起放不倒，仍爱着你心血，仍赢不到你爱一口。